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啊！眨下眼咧，又一个礼拜啦，啊呢、这个世界系进入五月啦，喺经过呢个五一劳动节嘅一日咧，啊就跟住五月发生咩事咧，可以讲话啊令人咧系非常之关注。咁呢个星期咧系最主要嘅进展咧，就系乌克兰啦，就喺、呢个教宗嘅丧礼咧 ，Donald Trump 咧系成功啊，据说啦 ，so far 啊。就喺夾住阿澤連斯基咧，就大家就呢個抗床啊，嚇個平均分利益啊，呢個美烏嘅協議咧就達成啊，係一個咧啊，大家嘅一致意見就即刻就會簽噶啦。咁呢個咧係對於烏克蘭嘅戰局咧，即係一個好消息。呢啲咩普京停停火啊，呢啲嘢咧全部係煙幕嚟嘅。你唔好俾佢話一時又停，一時唔停咧，呢啲咧嚇係俾佢咧控制個情緒。今时今日咧，我哋睇呢个世界局势咧，系要咧，除咗要充足嘅资讯同埋分辨真假新闻咧嘅常识嘅判断能力咧，最重要一个独立思考。嗱，譬如最近呢个新加坡资政前总理咧，李显龙咧出嚟讲嘢，佢就抨击咧 Donald Trump 呢个关税政策，就系咧自利就损人，系嘛，就唔系双赢嘅机制，就以后系一个咧叫一输一赢。咁咧就係話啊，呢個關税戰咧，係嗰個效果咧係仲猛過金融海嘯。嗱呢一番説話咧，你點解讀咧？嗱，關税戰咧對於世界嗰個經濟嘅衝擊係猛過金融海嘯，呢個唔使佢講噶啦，個個都知噶啦。咁至於佢抨擊或者評論 Donald Trump 呢個關税戰係自利而損人，就做不能做成雙贏，就只係一輸一贏，一輸就即係。被徵收關税的國家輸啦，一贏就是你美國贏。咁呢兩樣嘢天公地道喎噃，係嘛？嗱，請問一輸一贏，你而家香港同埋新加坡之間呢四年啊，香港好多資金走曬去新加坡，咁你話係咪一輸一贏咧？香港輸曬，你新加坡夜晚肥瞓覺瞓到啊，一半咧都笑出聲，肥到著襪都著唔到，新加坡贏曬㗎。咁李顯龍開唔開心咧？请问呢个系咪对香港唔公平呢？系呢个一输一赢嘅局面系咪应该纠正呢？系变成两输或者叫两赢呢？系咪梗系对于新加坡嚟讲一输一赢，香港输你赢晒啲钱去晒新加坡，系嘛？你就已经梗系你执到啊，系笑到夜晚黑都见牙唔见眼啦。What's wrong？ 系嘛？至于呢个叫自利损人，呢、这个亦都系国际关系里面正常嘅行为。点解我要益你先？咩叫自利损人？唔系一个罪行嚟噶。全世界国际嘅政治都系谂住自己嘅利益为先。咁你中国啊，近年啊喺南海扩张啊，将呢啲咁嘅南沙群岛啲咩起军事基地啊，对于越南、对于马来西亚系咪啊自利而损人呢？对于菲律宾系咪啊？嗰啲咩九段线啊、黄岩岛啊，冇一镬嘢，中国唔系自利损人噶噃，系嘛？国际政治自利损人系一个常识嚟噶噃。不过咧，啲啊喺玩呢种咁嘅游戏咧，嗰、那个底线就系最好唔好爆发战争，同埋咧系维持和平。你想唔自利损人咧，你咪自己建立足够嘅实力咯。所以李显龙呢番说话讲咧，系讲得非常之有智慧嘅。 其实 亦都不排除。就是何晶在一个 Facebook 嗰度系转载三篇嘢，跟住又落架之后，就由李显龙先生出嚟，唔可以讲阿宝，唔系，系平衡翻呢啲咧，亦都显现到以前李光耀先生嗰种咧政治啊吓嘅八面玲珑嘅权术同埋艺术，系咪啊？ 喺人类嘅进化史或者叫考古史里边一模一样。当年啊，你听过？智人同埋尼安特人可以合作共赢未啊？梗系冇啦！最后智人系毁灭咗或者歼灭咗尼安特人，跟住智人先一步步进化到而家我哋今时今日我同你噶嘛？咁啊喺人类嘅进化里边都冇合作共赢噶，何况中国大陆其实佢讲嘅合作共赢个共字唔系你同我，陶生系共产党啊， 系啊， 系啊，合作共产党赢啊，系咪啊？ 系啊。 即对于新加坡来讲，即自利选人，为了今日的国际政治理所当然，唯一自利又利人的呢，就可以讲是新加坡这个开国的大功臣叫莱佛士，这位航海家。他发现新加坡之后原来这么正，然后呢引领东印度公司来到占领新加坡和这个马来亚一起是开发经济和资源，就真是自利利人，既对这个自己有利，亦都对英国政府有利，亦都对新加坡和马来亚后来这200年奠定成为这个东亚的先进经济和政治的社会是亦都有利，亦都造就了郭鹤年等唐王陈嘉庚陈六氏张晓卿这些一大堆，同埋今日云顶高原赌场的大老细林国泰亦都有利到这些华人中间来到开发，同埋早年他们的祖先卖猪仔来新加坡同埋马来亚做生意做到盆满钵满。你说自利利人的呢，就是英国殖民地政府咯。但是古往今来好少有这些这样的模范的。现在本来没有了咯。这个叫反殖咯，去殖化咯。是吧，新加坡都是顾自己，马来西亚又是顾自己，马哈蒂什么叫马来优先啫，当然就是自利选人啦。是吧，在马来西亚现在华人那个权益呢从政呢是同马来人是没有平等的。咁你话是不是自利选人呢 ?Of course, 100%啦，是吧。所以呢睇呢啲咁嘅新闻呢当然我哋要非常之钦佩新加坡玩呢啲呢政治嘅权术嘅平衡，就真係有李光耀先生嘅遗风。咁另外呢就睇下揸住呢个大前提去睇 Donald Trump 啦。川普呢这一幕叫乌克兰扩床协议呢是玩得叻的。到目前为止就是呢就好聪明咁呢就同乌克兰呢是划分咗国内嘅呢个扩床同埋呢一石塑料唔见得系自利选人，固然呢系有利于美国，对于乌克兰系唔会造成更大嘅损失。目前为止呢做咁大嘅损失就是战争嘅创伤呢，Donald Trump 一早多次报案不关他事，是拜登任内这四年。这个呢你亦都反驳他不到。因为呢当初你不是呢怼冧他呢，你比他做多四年，你没办法呢去证实他在台上呢这场战争不会发生。但是呢已经个事实发生，就是你拜登同埋贺锦丽做总统和副总统的时候呢就发生这些悲剧。所以他现在这个乌克兰扩床协议不是自利选人咯，自利又是利人咯，就不是一输一赢咯，就真是双赢了，是吧。这些就是国际政治的哲学。其实呢李显龙呢都很聪明，他是曲线呢是赞紧 Donald Trump， 是吧。其实你的关税呢就是自利选人啦，其实这个天公地道。只不过乌克兰的扩床协议就不是喎。就自利利人，亦都长远亦都有利于俄罗斯的普京，是不是？ 其实呢在我的理解外国人呢尤其资本主义的社会近代来讲呢，利己主义呢这件是一件好事来的，亦都是资本主义本身的精神。如果你没有这个利己主义呢，或者中国人叫自私自利呢，其实整个社会是不会前进的。中国人调转他成日都讲到呢很大爱或者是叫做呢利己利人，这个只不过是一个道德的光环，最后呢都是要自己着数的。不过他还要赢在那个利人的光环里面。其实实际上是利己。譬如说那些鱼商或者是怎样那些做生意又要一定要顾及人的利益其实骨子里呢一样是自利。但不过中国人还衰多一样东西，就要埋个名。外国人反而简单一点。你无论是洛克菲勒又好，乜嘢都好，呢啲巨富，佢哋赚钱，佢哋唔会觉得有原罪。不过当然，佢哋会成立慈善基金，去呢个资助大学，去从事一啲社会服务。呢啲佢哋唔需要讲系呢啲叫利己利人，佢哋只不过全力揾钱，只不过佢另外一方面咧去进行一啲慈善福利活动。呢啲系佢哋自己基督教文明里边咧，佢哋对于上帝嘅私语，佢哋觉得嗰啲财富唔系自己嘅，系上帝嘅。是上帝施予俾佢嘅，所以佢回归返个社会 所以佢哋唔需要讲呢啲咩叫利己利人，呢个系佢哋基督教嘅精神嚟嘅，陶生。 嗱，呢个咧另一件事发生，我觉得就更加滑稽啊！就是这个国际特赦协会发表2025年全球人权的报告，里面就除了点名香港实施这个国安法之后，这个新闻自由大倒退、人权模糊、乱及拉人之外，他破天荒将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和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是并列，说美国是破坏人权的国家，而罪魁祸首就是 Trump。咁啊 ，Trump 点样破坏人权咧？呢、這个国际特赦组织咧就指控佢咧上台100日咧，大幅度咧系削减呢个叫做USAID 系美国嘅国际援助处，就令到好多第三世界咧得唔到美国嘅金钱援助。非洲嘅国家咧吓好多咧艾滋病啊，同埋疾病瘟疫啊等等咧，因为冇咗美国嘅援助咧，就令到嗰度嘅人咧系更加生活得咧系水深火热。嗱，咁啊，请问你将呢个 Donald Trump 同埋普京啊，系将佢咧等量齐观，话佢系削弱人权。咁啊 ，Donald Trump 上台呢100日，有冇啊对欧洲任何嘅国家发动侵略咧？啊，但系普京有喎，系侵略咗3年喎。呢、這个人权报告咧，就如同嗰啲咧仇侵人士嗰啲咁嘅侵恨者咧，就将呢、這个Donald Trump 咧。是定性为是希特拉喎。嗱，呢啲纯粹是一啲咧左交嘅情绪发泄。Donald Trump 点为希特拉咧？希特拉系将整个犹太民族系灭族，系建立咧喺德国啊同埋咧欧洲好多个集中营。呢、這个有系统咁样咧，将啲犹太人咧送入煤气室嗰度毒杀。Donald Trump 而家有将嗰啲咧非法入境者系拉入集中营，同埋全部啊系用呢个氰化钾啊将佢怼冧晒咩？唔系，佢咧系邀请佢哋坐飞机，免费单程就送佢哋萨尔瓦多，就移交俾萨尔瓦多嗰度嘅人咧系进入监狱啊！呢啲咧系非法入境，系违反美国嘅入境条例，所以咧系犯法，佢系严正执法。咁你而家话 Donald Trump 同埋普京一齐系削弱人权，只不过系因为佢咧系执咗或者咧系裁减呢个 USAID 呢个组织。咁美国 Donald Trump 多次都讲明啦，你哋第三世界同埋其他嘅事同佢美国无关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你哋啲咁嘅第三世界系自己纷纷话要民族独立啊嘛，同埋近几十年连同嗰啲左交就坚决咧系反对美国做世界警察啊嘛，美国而家咪唔做世界警察咯？你话佢做全球霸权唔啱啊嘛？呢个世界应该系多边主义啊嘛 ？Donald Trump cut 咗 USAID 咪俾你求人得人成全你多边主义咯？好多边啊！全世界有190个国家有190条边啊！你哋自己搞掂佢咯，佢天生争你噶，点解佢一定要当去非洲啊？向非洲仲提供源源不绝嘅援助，又唔见新加坡需要李光耀、李显龙需要美国提供援助。新加坡够喺热带嗰啲气候系极端不利发展经济嘅地理环境咯。新加坡够冇资源咯，咁点解新加坡唔需要 USAID 去援助佢，亦都唔需要攞佢嘅钱去研究点样变性啊，点样教嗰度嗰度嗰啲野生动物园嗰啲马骝系嘛，去研究佢哋嘅同性恋咁嘅就等等嘅行为咧？点解非洲要咧？如果你要你搞唔掂啊，点解你要系推翻殖民主义管治咧？即系1975年至1978年嗰个赤柬杀咗200万人，咁啊抵你死咯！咁点解你又要推翻法国嘅殖民地统治咧？法国殖民地统治嗰时候，你金边系东方巴黎夜夜笙歌吓，咁你个西方包括美国系咪欠咗你咧？呢啲 Donald Trump 所以对呢啲国际特赦组织啲报告嗤之以鼻，连驳你都无谓啊，因为实在太过低装啊！你今次佢而家国防部长海格斯轰炸你呢个咧也门。那个胡塞青年运动这个恐怖组织一夜就炸死80个人，80人有没有平民啊？我相信有啊。那你会不会说他这个轰炸的行为是违反人权呢？ 就同埋呢个普京啊等量齐观咧 ，come on， 啲左交咧系到而家咧都唔识得吸收教训，仲活喺以前个梦里边啊，系咪啊，鲍生？ 嗱，呢篇报告咧离谱在在于咧，将美国、中国同俄罗斯三国并列成为违反人权咧嘅三大个国家，里边咧仲特别提到 Donald Trump 呢个名咧系二十次，超过呢个国际战争罪犯普京六次。即是Donald Trump， 如果纯粹用那个次数来讲呢，他是普京的三倍，即是他的维护。咁大家用个常理想想，普京发动了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屠杀了这么多乌克兰人，累死了这么多乌克兰或者俄罗斯的士兵，他的罪名只不过是Donald Trump 三分一。Donald Trump 有没有杀过人呢？Donald Trump 有没有发动战争呢？Donald Trump 有没有继续持续地现在入侵着这个提国国家？没有嘛，他只不过是提出关税啦，或者系一啲咧反偷渡啦，或者系遣返非法移民啫嘛。点解佢嘅罪名系等于当阿普京三倍以上？你就见到呢个报告咧嗰种偏颇，同埋咧措辞咧嗰种严厉，系人身攻击嚟嘅。对于 Donald Trump 嚟讲，完全系 咪就系呢啲国际特赦协会咪就系呢啲食闲饭啊 ？Donald Trump 最睇唔起呢班咁嘅嘢吓，钱你就要我嘅。坐喺树就养尊处优，日日冷气房，吓中意你开张数，开条公数，去啲非洲国家啊、印度啊边度巡下，翻嚟啊写个报告，吓然后咧咬住支牙签咧，继续喺瑞士啊、巴黎呢啲地方揾米芝莲餐厅，近亲繁殖就揾翻啲左翼咧入去咧系开位，然后你话美国有 Donald Trump 咧系同俄罗斯普京同等嘅战争罪犯。啊，同埋呢个中国啊，其他嗰啲伊朗咧等量齐观，所以唔怪得啊，就系、是、呢个报告啊，吓我全力支持 Donald Trump 系削减 USAID 呢啲咁嘅机构。 喂，仲有问个废嘅，有冇利益冲突问题先？以往嘅国际特赦组织有冇受过 USAID 嘅钱先？如果而家被 cut 咗之后，呢个报告出嚟就对人身攻击，嗱一定有啦。 系啊， 咁呢个报告仲有冇可信性咧？ 梗系冇啦，因为马斯克断佢米路啊嘛，系嘛？ 系咯， 嗰个叫联邦效率部，全部 cut 晒啊嘛 ，cut 晒咪喺度发癫咁闹咯，吓、啊，然后话啊，你同佢讲嘢啊，咁你咪侵犯咯，你侵犯咪助纣为虐咯，嗱呢啲咁嘅国际特赦好冇用噶，你个年年报告你都话中国违反人权，新疆维吾尔点点点，你啲报告有乜嘢作用啊？你起唔起到改善中国人权啊嘅任何结果呢？如果我系 Donald Trump， 我俾钱你，我而家就以结果为目标。中国香港特区政府都识讲啦，叫 KPI。我养你彭人，养咗咁多年，系要你讲啲阿妈系女人，然后咧就叫啲法国啊、呢啲欧洲嘅德国啊、麦克莱夫人啊，系咁要谴责下。你呢头谴责嗰头一样，同一个残害人权嘅中国咧，系扩大贸易。你一样将啲红酒 Chanel Prada 系卖俾佢，一路袋紧钱。你一路 Benz 马啊呢个BMW 咧，系你加大呢个出口，然后咧你就咧吓喺个口头嗰度谴责啊抨击，喺度当交功课啊呢啲咁嘅舐饭食啊，同埋搭鸡棚同埋吹水嘅日子咧，而家到咗个终结。於是有个咁嘅人叫 Donald Trump 出嚟做丑人，你国际特赦组织呢啲年年嘅报告谂住系做好人，啊呢做好人咧系会俾人睇穿噶，冇用噶系嘛？咁你话 Donald Trump 个人咧系唔系好尊重人？对于呢个泽连斯基嗰次喺白宫嘅会面咧，讲说话讲得重咗，系对于呢个乌克兰呢个咧被侵略嘅国家嘅人民咧系相当之不敬，这个我同意。但你话将佢当做战犯同埋危害人权，同埋普京咧系同一个 grade 咧，呢啲你就系出于仇恨情绪同埋偏见嘅指责。 仲有一点啊，陶生，国际特赦组织里边亦都有公布咧，唔同国家嘅死刑人数，伊朗有900多个，咁啊，但系咧对于中国嚟讲咧，佢哋就话咧，因为冇有官方数据啊，所以咧死刑人数不明。咁啊，好简单啦。如果有官方数据，你只是照字搬字啫，咁使鬼你个特赦组织去做调查研究咩？其实一定是你要通过不同的途径，或者你用一个估算的、方法去估算、中国嗰个死刑的人数啦。这个你可以用一个参考的数字或者估计这个咁嘅字眼， 你都可以做。点解你净系话没有官方数据而所以就呢个死刑人数不明呢？喂，你谂下，你一个国际特赦组织个排头咁大，你对于中国呢个最重要最重要啊，其实佢正正系因为视为官方嘅机密，我做一个读者或者普通人，我先至想知道你国际特赦组织，无论你派卧底又好，你用个其他贿赂官员嘅方法都好，你攞翻个数字出嚟啊嘛，一千就一千，一万就一万，你可以估计噶。啊，你可以亦都可以话，譬如话根据佢哋嘅估计，啊，呢啲死刑人数可能因为佢哋个罪名吸毒啊，或者系政治嘅原因啊，死刑冇啊，完全一句话没有官方数据，所以死亡人数不明。喂，呢啲咁嘅报告咧，睇嚟做咩咧？ 咪懒咯。佢夠膽入大陸咩？入一個拉一個，係嘛？所以佢買機票啊，呢度去嗰度去，佢梗係識計數啦，係嘛？呢啲死刑人數不明啊！我使鬼你講咩？你嘅職責就係你交條數俾我啊嘛！你有調查人員啊嘛，係嘛？你出糧啊嘛，係咪先？係嘛？好啦，第二，你話而家 Donald Trump 領導啊嚇嘅呢個美國咧，係同俄羅斯一樣咧，係殘害人權。咁英國咧？英国呢个斯坦默工党系个左交首相嚟噶嘛？佢系好人啊？唔系，喺最近一次啊，系轰炸也门啊胡塞恐怖组织嗰个行动里边咧，英国啊系派出飞机，呢只叫台风，台风型号战机咧，同埋美国国防部长海格斯下令嘅美国战机一齐轰炸也门，一齐开刀，狼狈为奸。那个是英国工党首相，那个叫斯坦默，他这个行动是跟当年这个贝利亚拍住这个小布殊出兵伊拉克性质完全相同。那现在英国是不是这个美国 Donald Trump 的帮凶啊？你出年是不是要加一笔啊？连英国都谴责埋啊？是吧？今次炸死几多啊？是300人还是80人啊？那些人不重要的。啊啊！嗰啲因为系也门啊，呢啲恐怖分子啊，或者咧及其家属啊，仲有啊嗱，伊朗咧系两次两镬大爆炸，一个北边嘅港口，一个中间嘅沙漠地带，一个据说系军火库，另外一个咧就系无人飞机嘅储藏库啊。嗰度炸死好多嗰啲咧啊，保安啊、管理员啊，嗰啲唔系军人嚟噶，啊嗰啲仓库里边有清洁工人噶，你一个炸弹落去炸死无辜噶。你呢个报告系咪应该写详尽啲？呢啲轰炸系咪不人道嘅攻击啊？无差别嘅攻击啊？系咪啊？啊，嗰度啲人死咗系咪？系成为一个咧炮灰啊！成为咁多炮灰，佢哋啲家属点啊？系咪留低好多妻子啊？同埋好多啲孤儿冇人养啊？啊，英国都落答啦 ，Keir Starmer 嗰个叫司纪贤啊。平时闹 Donald Trump 咧系人渣法西斯噶，啊而家笑骑骑同佢一齐孖必上啊！所以呢啲国际特赦组织呢啲嘢有鬼用咩？你系真唔知啊？定系喺度扮嘢啊？ 嗱，因为咧，第一咧，除咗懒之外咧，就系你去依啲去美国去做依啲调查研究咧，舒服啊嘛。 系啊， 国际机票、酒店， 呢啲顺工嚟啊，顺工。 当地嘅 NGO 全部呢个同气同声。大家易做，所以你攞對 Donald Trump 嘅資料或者係借 Donald Trump 嘅料咧，係好充足。但係調轉你要去咩啊？也門啊，去中國大陸啊，一來有人身安全，二來啊食得唔好，住得唔好，去到依啲地方做調查研究啊，冇咩著數嘅啫。啊，開單又唔易，隨時都要啊自己揞錢出嚟。咁所以呢啲調查研究你睇得到，對於 Donald Trump 美國國內嘅巨細無遺，逐樣指控。对于刚才你提及的也门、啊、中国、啊、甚至这些少数即是第三世界国家呢，全部搬字过纸，官方有数字的就照落，没有的就是不长咯。这些你就见到国际特赦组织呢，那些疏懒和他们现在呢是对人不对事、啊、取义不取难、啊、所以这两句就总结了这个报告了、 嗯、当然呢这个一定要强调呢，就是这些非政府组织呢是有必要的，因为呢英国首相啊、美国总统啊、德国总理啊，呢啲行政权力嘅领袖咧，系一定要得到某种嘅制衡，包括咧呢个新闻监督嘅权力，包括反对党，包括咧呢啲非政府组织。但系呢啲报告而家出到咁样样咧，个结论咧系走火入魔， 呢啲人咧应该自己检讨下，咁样讲法咧系是否公道？啊，所以咧呢啲啊，就算系美国之音啊、自由亚洲电台啊，佢哋有绝对有存在嘅理由。啊，我相信咧就 Donald Trump 对于佢哋国内呢啲 USAID 唔系话咧一刀切同埋执晒，佢应该系裁员同埋咧系整顿。嗱，好似最近啊，呢个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华兹啊就被撤职。撤职咧就改任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副总统范斯出嚟话其实系升职，呢个有少少攞劲。之但系咧，美国安全事务顾问咧第一次系由啊国务卿卢比奥去兼任。嗱呢啲咧就系精简机构。既然有个卢比奥做国务卿，另外又有个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呢个会唔会系政出多门呢？系如果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嘅观点同埋国务卿嘅冲突啊，又如何啊？系去呢个调解咧？需唔需要两个职位咧？系嘛？好似呢个尼克逊做总统嘅时候，佢就开咗呢个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就用咗基辛格，系佢个心腹咧，系两个人咧，自私浸浸，就将国务卿罗杰士咧系摆埋一边。所以当时尼克逊政府咧，就副总统艾格纽同埋国务卿罗杰士咧。就形成一个咧不被尼克逊重视啊一个官僚集团，而且佢哋好唔妥基辛格，基辛格亦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嗱呢啲咧系睇翻历史咧系有问题嘅，因为基辛格独断独行，佢一个哈佛嘅学者出身，佢以为自己系啱晒嘅，佢有几铺嘢嗰个决策咧系仲造成重大嘅遗祸。嗱呢个咧就系你而家睇翻咧就系。Donald Trump 如果懂得历史经验去总结的话，适当的时候你由国务卿，如果你说几比个权他卢比奥，就不需要一个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而且那里华兹是因为要为最近这个 Signal Group 里面竟然加多了一个这个大西洋月刊的编辑和记者而负责咩王，是吧？咁呢个海格斯呢亦都系呢系被指咧喺个 signal 里边啊，将嗰啲咧轰炸也门啊呢啲咁嘅啊详情咧，系话同佢屋企人啊老婆仔女喺度分享，因为佢太后生啦啊，佢以前当过兵，又受过良好嘅教育，一下做咗国防部长咧啊，翻到屋企咧就梗系老婆又揽下佢啊，吓啲仔女又话 Daddy，you are so great。啊，咁然后好似啲荷里活片嗰啲，一齐同佢玩积木啊，然后一齐睇电视啊，玩 video game 啊，咁样啊，呢啲咧系有疏忽嘅，系一定要咧系与时俱进同埋修补嘅。同时呢啲咧要监察权力机构啊，嘅呢啲咁嘅非政府组织咧，你亦都唔应该用个人嘅情绪同埋偏见咧，系凌驾于呢啲咧理性同科学嘅报告之上啊，系嘛？所以咧，嗱呢啲就系呢个礼拜发生几件事。有啲人讲嘢咧系精嘅，话中有话；有啲人讲嘢咧系蠢嘅。所以你睇到呢啲报告又好，睇到呢啲某啲政要啊，系发表呢啲言论又好，转载啲咩都好啦，你一定要，我谂每一个人都系啦，一个保持一个咧冷静嘅头脑咧去理性去分析，唔好咧跟住呢啲唔知真定假。吓嘅一啲政治宣传啊嘅势力去一齐起哄，系嘛？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下一集再见。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機會，我同你就成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處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係嘛？同佢哋搭一條橋，令到佢哋咧成為一種慰藉啦，係嘛？ 眨下眼，鳳雲谷嘅訂閱人數已經超過咗40万啦！感激海內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為咗回饋大家，我哋已經進一步加強鳳雲谷嘅內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